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早上的微微一笑，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微微一笑。那今天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西岐的这个老板，也是著名的艺术家曲广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将在第二个时段里面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的西岐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雕塑的品牌，同时呢也可以作为礼物来送给大家。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首先呢，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这两个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但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广播节目，因为我们可以看，那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或者您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天的推送。同时呢，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线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 OK， 那早上起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要有一个魂不吝的心情。我们来听一首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Off 来开始全新的一天。 heat to the world. You could have been getting down to this sick beat. My ex-man brought his new girlfriend. She's like, oh my god, but I'm just gonna shake. And to the fella over there with the hella good hair, won't you come on over, baby? We can shake, shake, shake. Yeah. OK， 欢迎回来。我们的花椒直播间的同学们就是这么聪明啊！ 哎，不是潜心默默，潜心默默，我跟你说个事儿，说话好吧 ？OK。 还有花椒用户，这个06080940，都不要说话，早上起来都安静一点。我是珊珊啊， 安静，受不 了 不行吗？ 可以 不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现在这日子特别没法过，水水。 为什么呀？ 我今天起来特别难受，不知道大家和不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特地把那个空气加湿器开到最大。 嗯。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整个嘴皮都裂开了。 我最近就是买了那个 润唇膏吗？ 不打广告吧，就是那种挤出来抹的那种唇膏。因为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敷了唇膜吗？早上起来嘴唇还裂开了，生特别生气。 那我已经告诉你你要买加湿器啊。 我买了，我开了加湿器呀、啊。 那你如果觉得一个加湿器不够的话， 而且有一档和二档，我开了二档。 那你就再买一个有三档的，开三档。如果三档不够，再买四档，好吧？ 然后我躺在水里好不好？ 躺在水里可能皮肤受不了，我觉得嘴唇应该没问题。 嘴唇撅在水里，晚上敷着毛巾睡。所以要提醒大家，现在是冬天了，然后很多地方也开始供暖了。虽然开始暖和了呢，空气变得越来越干燥了。大家这平时生活的时候，千万注意保护好自己。这不光皮肤可能会干燥，嘴唇可能都会起一些反应。 没错，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条美女的消息。 开心。珊珊怎么了？ 珊珊，珊珊没有什么事儿。 珊珊， 珊珊 怎么没了？珊珊呢？ 与这条新闻无关。 单纯与这条新闻无关，好， 哎、 勉强可以接受。 你要强行 Q 自己的话，我想问问你， 我不 Q 了。 在你的心里面，你有过当世界小姐的梦想吗？就当选美冠军的梦想？ 有。 有吗？ 任何一个姑娘小时候都有吧。 所以你在你自己的内心想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想象的就是获奖之后，然后问我你的愿望是什么、对，然后就千万不要回答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然后要回答一些真善美的东西。 对，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不告诉你。 下面 The Miss World goes to number 33 珊珊五。 非常感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我的培养哈，我觉得就是做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这些经验，让我看到了很多观众特别美好的早晨的瞬间，也让我的整个人的心灵都变得丰富了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啊，我希望世界和平。好像世界小姐只能希望世界和平，对不对？所以是一条关于世界小姐的消息。 对，世界小姐在这个月的18号在海南三亚选出了本年度的总冠军，印度小姐20岁的学生，她叫做齐希娜，夺下了后冠。那亚军和季军分别是墨西哥小姐和英格兰小姐。要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我们世界小姐这位印度小姐的照片。 哇哦， 看一下，漂不漂亮？ 哇，好漂亮呢， 是不是 眼睛好大。对， 漂亮。 最一般选美的这个小姐肯定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嘛、正常情况下哈。 然后呢，比如说齐希娜她在问答的环节，因为选美很喜欢搞问答嘛，问答评委问她说，你认为哪一种职业应该获得的最高薪呢？她的答案真的我很，哎，怎么说呢，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怎么会这么 粗浅。 不，怎么会这么圆滑啊？ 啊，他说什么呢？ 打引号的圆滑。 嗯， 他说，我认为所有的母亲都为了孩子牺牲一切，因此如果有种职业应该拿到最高薪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母亲。 Hey，listen to me， 母亲不是一个职业，职业比如说广播节目主持人，对不对？比如说医生，比如说， 我觉得从你的反应，我能够真的看得出女孩之间的那种就是看不惯的情感。 不是，你评评理。 你是刚刚悄悄地抹了一下唇膏吗？ 因为我嘴唇好干，这真的起皮儿了，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我看见好多皮儿，好多皮儿， 织着， 我都很想把它撕下来的感觉。 对，我也很想撕，只是现在还太疼了，我打算待会儿拿水敷一下，然后等它够软了。 边主持节目边撕吧，觉得挺好的，还有个休闲活动。 下半集吧，好不好？等咱们嘉宾来了之后， Verona说戴了眼镜差点没认出来。 哦，是吗？ 那再怎么样也不能认成王爽吧？ 好看吗？这个眼镜，Verona帮我看一眼，你觉得好看吗？他们昨天都说像老奶奶眼镜，但我觉得还好哎。 OK。第一波点名啊， 开心！ 这个 Verona 已经到了，我发现 Verona 表现还是不错的，虽然你昨天完全没有出现， 怎么还记仇呢？ 洛小可带你去旅行 ，Lisa Sunshine 基因那点事儿，芬兰守护。 我有一个提议，水水班长，我觉得咱们不能每次都全点，全点有的时候呢你过于疲惫，而且呢有的时候 some 有点 boring， a little boring。 那好吧，那我就抽 茶，对不对？ 抽茶， 咱们每次抽十个，好不好？ 好， 像中奖了一样。 那这次既然就珊珊提出的这样的理论的话，我们就来抽北创赢的吧，好吗？朱古力豆，基因那点事儿，对不对？然后还有谁？ 兵工厂的达飞， 兵工厂的达飞， 岳峰胡云辉， 对，岳峰胡云辉，对，理想的理想， 理想的不是。 然后没有了吧？然后我再搭配一个。我想想啊，搭配一个理想的理想好了。 好， 点到名的同学迅速点到啊。 对，但是刚才浅溪默默还有0940早就已经到了哈。 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在微信直播间，我觉得还好。目前希望要强行点名的是谭奥严嵩、相见恨晚、七夜和猫，对吧？还有强子。 跟你说哈，来。韩浩严嵩说签到完毕，山水早上好， 早上好。 相见恨晚说刚到，点名了吗？早上好，早上好，真有默契。对，为什么 这个就属于就是上学的时候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对， 就正好老师要点名的时候迅速的走入教室。 就是老师点到你的时候晕水，你从教室来 到， 这样说 边走边说到了， 看见了吧老师？好嘞。 让老师默默写个迟到。 老师写的是刚到。别人都是到，你是刚到。 我们继续看这个世界小姐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一次印度小姐就是夺下冠军以后，大家这么的就是议论呢？因为印度已经成为了6次拿下世界小姐后冠的国家，从而成为了拿下世界小姐后冠最多的国家。 哇哦！ 所以说就世界 小姐，不是委内瑞拉之类的吗？ 委内瑞拉是可能是那个环球小姐、世界小姐和世界旅游小姐加起来最多， 不同的选美比赛，对吧？ 但是世界小姐就是成为了印度成为了最多的国家。 泰国、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对，发现是印度尼西亚。其他的印度的歌也不会唱了。 对，他是追平了委内瑞拉的记录啊。成为了全球美女就是头号产。 所以说要是去印度或者是委内瑞拉的话，还是会看到很多美女的，是吧？Verona说了，说昨天起晚了，网络也不好，所以昨天就没来，没有关系，好不好？一个月呢每个人有一次假。先说好。浅溪默默说不像，说姐姐戴眼镜更显年轻了，像学生啦。Verona说眼镜我就不做评价了。这个眼镜很丑吗？ 没有，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觉得很好看哎， 我觉得很好看， 我最近很想戴这个眼镜。 哇，超美的那个眼镜。我有的时候你都会美得让我认不出来。 谢谢。你仔细看，还是我，你看。 看到了，一首自由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早晨啊。 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不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看过，为什么？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这样的一个评选机构啊，也是一个媒体发布的2017全国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排行榜当中，有两件事情， 专业排行榜是吧？ 学校排行榜。 OK， 有两件事情非常令我们振奋。有一件事情令我们振奋， 另外一件事情不振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好评价。 OK， 说来听听。 振奋的事情是北大超过了牛津大学。 真的吗？这是振奋的事情还是不好评论的事情？ 这是振奋的事情。 哇哦！ 不好评论的事情是清华没有进入中国的前三。 啊，so god！ 这个， 我觉得其实说句实话哈， 我觉得不准啊，对不对？ 我觉得准。 就北大那条不一定准是吧？ 北大那条说实在的哈，因为我跟水水都是北大毕业的嘛，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个背景。你要是说北大超过牛津大学吧，我可能还是得看一下考量的维度。 其实是因为北大排名第14，然后牛津大学排名是第15。 啊 ，so god， 那前13是什么？ 第一名加州理工学院，第二名哈佛大学。 Wow. 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哇，我好厉害！ 剑桥大学， 这个排行榜多准呐！ 波士顿大学、斯坦福大学、慕尼黑理工大学、东京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多伦多大学、北京大学、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麦吉尔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高校，上海交通大学排名全球第30位，是位列中国的第二。然后进入到的还有包括复旦大学，然后是清华大学。对。 我觉得比较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北京大学超过了牛津大学。不太好评价的。不对，比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清华大学没有进入前三。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排行榜哈，只是做一个参考。 你这样很容易得罪清华毕业的这个听众和观众。 其实我开玩笑的，因为我真心觉得这些排行榜都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我觉得清华的人听到我们俩说话的这语气应该就知道咱们俩是北大。 我跟你讲，不用说，清华的主持人坐在这儿一样的。他们会说这个排行榜不准。 就之前我和珊珊总是在学校里主持活动的时候，就其实有的时候总用这个梗，然后有的时候还是会被说一说，是不是？就是这个梗还是慎用一点。 没有， 圆已经来了，圆说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继续来我们早间的好奇头条号。最近呢，有一位先生是在网上花还不少的钱购置了一堆大闸蟹，然后呢，其实已经过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了，对不对？ 看是什么蟹，大闸蟹可能过了，海蟹还好。 嗯，大闸蟹。然后他花了以后呢，你最近有看到那个买家秀吗？ 我看到了。 双十一的那个买家秀，是我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我发给你的。 有不同的人发给我。 OK。然后呢，他就是花的是1618的一张券，然后我估计可能这个券呢是打折完了以后没有太多的钱，但也不少。然后呢是10只，他想着说，那就买着吃吧，然后他想着说自己其实在苏州，所以吃这个蟹的机会很多，于是呢就在网上把这个蟹买给了他的弟弟，在上海。然后他的弟弟呢就是打开了这个大闸蟹的箱子，然后一看发现这个大闸蟹和硬币的对比，看到硬币在下面，这个大闸蟹在上面。 不，其实大闸蟹真的不一定是大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对比了吗？硬币多大呀？ 稍微有点太小，那是1块钱的硬币是吧？1块钱的硬币， 对啊， 然后这么大小，所以说大闸蟹可能跟我的这个差不多大，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还没 有， 稍微大一点，还没有你这个大。 真的吗？稍微有点神奇。稍微有那么一点火大，其实这个好像跟一个女孩的拳头握起来差不多的一个横切面的大小哈，是吧？ 对， 不 OK 哦， 是吧？有点不 OK。 对， 然后呢，他就迅速的。 要是真的想吃大的，可以吃梭子蟹吗？梭子蟹都很大， 不是很 大一只，因为你不爱吃海鲜。 对，然后他的弟弟称了一下，就一只蟹连同绳子在一起68克。 Oh my god！ 68克是 真 的有点 太小了， 对吧？然后呢，王先生呢就在网上去搜索 200-300克起吧，至少好的小蟹。 他就开始搜索了，他搜索的是苏湖，然后港阳，就是阳澄湖，就苏湖港阳澄湖大闸蟹。然后于是发现网络平台上有一家旗舰店。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去找客服确认。然后这个他写的是，他说蟹和绳加起来重量，然后途中还有9%的这个水分的耗损。然后呢，这个礼券的这个螃蟹的规格是我们店里最小的蟹券。就这个商家回复。然后回复完了以后，这个王先生肯定是觉得在扯呀。就是你最小的蟹券也不可能找那么多未成年蟹，对吧？ 小这么多。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问说是最小的，然后这个苏州的这个店就说，对，这个是我们最小的。 那最后其实好像没有办法维权，但其实实际上你买大闸蟹的时候，正规的厂家他会告诉你，你收到的蟹大概是多少克到多少克之间的呀，他没有去 argue 这件事情吗？ 我跟你说，现在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多网友提示的很对，就是在淘宝啊或者在网上的这个营业的这个厅里面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尺寸，真的。就是我看那个买家秀，就是他们买回来的那些尺寸，我真的是惊呆了，你知道吗？ 对， 就比如说买一个计算器和指甲盖一样大小。然后还有卖家说买一台电视送，就是买一个什么小风扇扇送一个瓜子儿，送一袋瓜子儿，然后他抠了半天，抠出了就是那个装 SIM 卡的那个小塑料袋儿，然后里面有3颗。 所以说就一定要确认好尺寸，不管是衣服，好看这件衣服的，比如说腰围是多少，肩宽是多少。 比如说衣服不怕， 鞋。 衣服一般来说不会特别夸张。 哇，那可不一定啊。那是您没碰到过。 你买到过吗？ 我很少，我本来就很少在网上买衣服。我现在都不买衣服啊。 OK。 我都租衣服。 都是租是吧？ 多么节俭。 所以要提醒大家，从这个王先生的大闸蟹的这个经历来说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在网上注意一下尺寸，好吧？ 有路散人是不是好久没来了？ 有路散人很久很久没有来了。 有路散人，为什么好久不见你，你就不像我们吗？ 好，带你去旅行也来了。他说 ：“Hello， 我来了， 早上好。” 然后这个当勤金镜有路散人，你说是大闸村产的蟹？ 不懂。 我一直都不是特别特别能够明白大闸蟹这样一种生物，因为每年一到秋天的时候，身边好多朋友就开始有蟹宴， 真的很好吃大闸蟹，而且就是我还会买一些螃蟹送给朋友。嗯，但是我听过一个我身边的人特别逗的，你知道在金九银十九月十月这样的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大闸蟹嘛。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晚上在家特别特别饿，我好像跟你说过啊，跟大家再说一遍，特别特别饿，他就特别想吃螃蟹，他就点外卖点了两只螃蟹啊，然后等了好久，一个半小时以上，饿得不行了，终于门铃响了，送外卖的小哥来了，然后送给他了一张大闸蟹券儿。还得自提。 但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和朋友在聊大闸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听过一个很老的段子，就是说在菜市场，然后一只八元区的大闸蟹，然后就一直一直在努力的往25元的爬，旁边有一个人就评价说太努力了， 太拼了。然后包括吃大闸蟹的季节，有很多大闸蟹的视频，你记不记得？一个锅里，然后有几只大闸蟹在被刚刚可能要蒸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有一只大闸蟹，哒哒哒哒哒哒哒，锅盖没有盖，爬出来了，然后用爪子按了一下电磁炉的开关。超萌，是不是特别的拼？ 真的吗？ 他是不小心碰到，他太烫了嘛，所以他就往外爬。但是那个你拍出来就是用爪子按了一下开关，然后整个锅就灭了。 哎呀，而且我觉得煮大闸蟹真的是一个好残忍的事情啊。 兔头残忍吗，大哥？ 我觉得兔头 还好。 兔头还好，我觉得大闸蟹比较残忍了。 嗯，其实小龙虾 为什么要吃蟹蟹？对吧？ 谢谢您，好不好？谢谢你，我就是喜欢吃蟹蟹，怎样啊？ OK， 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一首 James Blunt 的 Postcard 送给大家，进入下一个时段，翻滚朋友圈。Sunday sitting on your back porch, and I came on with a couple of chords, and I played for you. You let me keep you entertained with stories I exaggerate that you know aren't true.And as you sit there making daisy chains, and I throw in a hand grenade and tell you how it is, I really feel for you. I'm sending postcards from my heart, your love for a postmark, and then you'll know that you make me feel like we've been caught like kids in the schoolyard again.And I can't keep it to myself. Can't spell it any better. L-O-V-E forever. I hope you'll know that I'm sending a postcard. I don't care who sees what I've said, or if the whole world knows what's in my headUntil it got away on a bicycle that your daddy made, but not made for two. Then we sat out on your rocking chair. You with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at I found for you. But then Monday always comes around, and it's sad 'cause I can't see you now. I want you to know you're always in my head. I'm sending postcards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炒一炒，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您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进入活力982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天的推送以及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间。 我有问题想问大家，帮我拿个主意好不好？因为就是咱们今天节目请的这个嘉宾呢，我特别的喜欢，所以呢我想好看一点，大家帮我瞅一眼哈。水水的话我不太信，因为他不敢说我不好看，就是大家觉得我是把头发散着好看呢，还是扎起来好看？问完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真是你发现一个问题了、 什么？ 就是你这辈子可能能听到真话的时候，就是在你没有办法物理攻击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自我反省一下，你太爱物理攻击别人了？ 没有，不是，咱俩你不会说真话评价我，是因为我们俩是朋友，但是不是真朋友。没有关系，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好不好？对，散着或者是扎起来。 那你先把给大家示范一下你扎起来是什么样子吧。 我扎着呢。对不对？这样显得利索一点。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还是散着好看。 真的？好的。好啊，浅期默默说就这样好看，圆说散着大方，然后游路散人说散着自然。圆说散着头发。好嘞，开心。我们今天待会儿请的那个嘉宾呢，是西奇艺术的创始人曲广慈老师，是吧？然后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艺术家，然后他的艺术品非常非常的可以靠近我们的生活，包括今天我们俩面前摆的这些就是他的作品。所以我们等他一会儿哈，等到这个8:30的时候他就会来了。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聊会儿天儿。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翻滚朋友圈当中。所以到翻滚朋友圈当中，我们第一个要分享给大家的资讯是什么呢？ 你早说呀，你早说该我了呀。 你是一直在考虑自己的什么头发的事儿吗？ 嘴唇起皮儿。好忙呢今天。 对啊， 来吧，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温馨的事情哈。是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就是最近有一位走失7年的母亲回来了。但是她是怎么回来的呢？她依靠人脸识别的系统帮忙，母亲走回来了。你不觉得非常的感人吗？是一个很温馨的事情，对不对？ 对的。 这件事情呢发生在四川的乐山，有一位28岁的卢女士，和咱们差不多大。然后她找到了她的母亲，看到她的母亲眼前颤巍巍那个样子的时候，她上去就抱住她妈，然后哇的就哭出来了。因为她的母亲7年之前走丢了，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她的母亲呢患有一些精神上面的疾病，是的，一些精神上的问题，对。然后辗转流浪到了这个雅安的街头，但是被安置到了雅安市社会福利院。可是 不久之前，雅安市的救助站呢，通过公安部门的人脸识别系统，走失的老人，说是疑似乐山的一个失踪者，于是就和乐山市的救助站对接后，带他前来寻亲，然后最后发现真的是他的妈妈，嗯。 哇，好感人啊。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感人呢，是我觉得好像现代的科技正在真的造福我们的生活， 嗯， 对吧，包括兵工厂的达飞，我同学嘛，他就是做智能人脸识别的 啊。是吗？ 是的。 哪一个方面呢？ 就是类似这种风格，也是跟公安部门合作、 okay. 然后在一些公共场合，这是第一步运用的一个领域和空间范围嘛， 嗯， 然后可能会去识别犯罪分子，嗯，然后也有可能会帮助他们去寻找这种走失的老人，他就是做智能人脸识别的， 嗯， 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嗯、 最近好像不是说有新闻说那个手机品牌的这个那个什么面部识别的那个 解 锁好像是出了一点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啊、嗯、 好像就是说有 订了那个手机 哦，你已经订了是吗、那就没有问题。 你说如果有很大的问题我就不用了，嗯， 就是类似于好像是说有风险就好啊、 嗯、 有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有很大的 什么问题、 啊、风险就说好像有那种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些比较可能破解它这个面部识别的一些软件或者是一种方式。 嗯，你知道当初听说人脸识别的时候我就是比较担心是隐私问题、 嗯、 对吧，可是好像是说你必须双眼睁着然后盯着他看， 对， 嗯，这样才算是识别。 是这样。 但是根据这样的人脸识别的问题呢，我看到 Water 淡蓝色说这个好像是太不安全了，不太安全了， 嗯 嗯，这种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的越科技化和智能化，大家可能难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 嗯，第二我也相信我们会找到一个居中的可以既让我们感到方便又让我们感到安全的生活方式， 对， 对吧， 嗯，应该是这样的、 嗯、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我是在想说，如果是通过人脸识别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亲人的话，那这个科技其实实际上在那个比如说搜救， 嗯， 或者是在就是去寻找这种 打拐， 嗯，就这种方面应该会有很多的。 因为我每次看到那种拐卖儿童的新闻我真的就要气炸了，我觉得他们是疯了他们才会干这样的事情，真的太过分了。 你知道就是之前我们在学校上那种新闻课的时候吗， 嗯， 然后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是他平时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理智的老师，他是 A 型血、 嗯、 然后是九月份出生的、 嗯、 然后你想这样的人就是能认真到有多极致，然后又很严谨、嗯、然后有一次就是讲到 崩溃是吗 不是，就是有一次讲到那个就是一条打就是打拐的一条新闻、 嗯、 然后就是他讲着讲着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很愤怒地说了一句我们觉得他不会说出来的很疯狂的话、 嗯、 他说所有国家的法律，所有的地区、 嗯、 都应该把拐卖儿童的人全部判死刑。 嗯，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哇，他平时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明白 你知道吗？就是 平时是一个很温和、很保守的人，是不是？ 他不温和，但他很严谨。 明白。 但是就是全部法律，然后在全部国家，然后要判 死刑，听起来有点情绪化和极端化， 非常非常绝对和极端化。 嗯、 但当时我能够感觉得到他内心的那种，就是而且他没有孩子。 嗯 嗯。就他还没有孩子、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事儿确实是，但是现在如果有智能搜索的话估计会好很多， 对，会有一些帮助吧。然后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大家肯定有很多的感触，因为其实要不要判死刑这件事情我也很难去讲，我也没有这种伦理上和法律上的常识，就是死刑到底应该怎么样做，但是拐卖儿童真的很讨厌，就真的是气死了。所以我觉得之前有在我们新闻界有位前辈叫做邓飞，他在微博上发起的这个微博打拐的行动还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这个意义的活动、 嗯、 也的确帮助很多被拐卖的儿童家庭找回了他们的孩子、嗯、 OK 一首 Blue Suede 先送一点吧， 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 For the money, took for the show. Free to get ready now. Go, cat, go, why don't you? That's all my blue suede shoes. You can do the thing, but they are my blue suede shoes. But you can burn my house, steal my car, drink my leak from the old fruit jar.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na do. Honey, lay off my shoes, why don't you step on my loose gray shoes.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lay off my blue gray Remember my house, in my car, drink my leak from the old fruit jar.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na do. Honey, lay off my shoes, why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s?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lay off my blue suede shoes. 最近呢，不知道大家都是哪人哈，我看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 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是哪人，是以前都知道大家都是哪人是吗？ 有的时候以前会问啊，比如说昨天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那小哥，然后他是抚顺人，对不对？最近的新朋友都不知道你们是哪人，报一下家门好不好？我是山东人， OK， 我是贵州人。这个有路散人说，一切的新的事物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包括人脸识别。 对， 他说就是这个拐卖伤害的，就是从个体到家庭到社会，危害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 但是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问大家是哪人，我真的是问准了。为什么呢？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河南话这件事情。 OK， 第一个回答咱们的朋友叫做袁，他说我是河南人。 哇，其实我也是河南人，我的祖籍是河南的。我爷爷是开封人，我爷爷真的是开封。 开封有个 包青天，铁面无私 辨忠奸， 哒哒哒哒哒哒哒，威武。 只能把所有想到的场景都拼凑起来是吗？就是这么的单薄。 但我觉得两个人唱就还好吧，就显得不会那么单薄。 对，两个人一起傻就显得没有那么傻，对不对？ 河南的， 河南的。那其实为什么想提河南话呢？是因为我们最近发现哈，这个河南话实际上非常的强大，它可以完爆本来那个传染性很高的东北话。东北话其实就已经非常的有传染性了，对不对？这好像是单田芳老师。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每一次要扯这个东北话的腔调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一个女版单田芳？ 我也不懂， 咋了？ 咋的了呢？我好像说东北话的时候不够放松。 放松， 这好像是唐山话。 就感觉你那个评书都要说起来了。 好了啦，今天看的是河南话到底有多强大，好不好？前不久呢，是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讲方言的，然后这个有一个河南人看了之后开始哈哈大笑，说这方言的这篇文章应该多写写河南话呀。 因为有人说方言的种类和地形地貌是成正相关的。 OK， 就他们说这个地形越复杂的地方，方言就越多。 对，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对吧？ 是这样的。 因为比如说我是山东人，我们沿海的城市和不沿海的城市，方言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 我发现了，就好像就是上次我去大连的时候，大连其实说的是那个山东话，是吗？ 大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连的那个山东话是不是和我们很像，但是我比如说我们和江苏的徐州，我们家我在鲁西南嘛，就山东的最南边，挨着江苏省的徐州市，方言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同在山东省，我是完全听不懂胶东话的，就是青岛话什么我是听不懂的。你是在看我嘴上的皮对不对？哎呀，怎么办呀，嘴儿起皮儿快行，特别生气啊。 你继续说，你继续说，然后呢？ 那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河南话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哈？其实还是想从方言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刚才说到了，说这个地形越复杂的地方，方言就越多，因为交通不便，沟通交流变少。久而久之就自成一家了嘛。这个山磕磕的，就是这个山磕磕的话啊，那个水窝窝的、就是， 勾勾 呀，山沟水八弯。所以说，按照这个逻辑，东北话有的，河南话基本上也会有；河南话有没有的，东北话也不一定有，因为东三省的地形地貌和河南是很相似的。 但是河南话听起来就没有东北味儿啊。有吗？ 可是有人说听得懂河南话的基本上都能听懂东北话，但实际上全国人民都听得懂东北话，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来看看河南话的。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土的那种特别土的东北话，有可能我们听不懂吗？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吗？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你知道我是贵州人，然后就成都人说话对我来说是没有障碍的，就成都人说话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一点障碍的，然后我爸爸之前在乐山工作的时候，我每年都会去乐山，我去乐山根本听不懂乐山人说话，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慢一点，我会稍微的有点懂，然后他们一说坏我就觉得哇哦。 那提醒大家一下，乐山大佛最近好像在搭一个脚手架去固定山坡，所以如果要去乐山大佛玩的同学，避一下哈，就稍微的注意一下安全。然后我看到了那个，这个大家提醒了咱们俩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是包公是合肥人。 但是他不是在开封 办 案吗？ 对不对？我们考虑一下办公场地。 你们不要再为难两个主持人好了吧？就是本来才艺就没有多少，好不容易 Q 到一个包青天是开封的，然后在开封办案，你们还要指出来，不准指出来。 指出来了，要指出来，要指出来。高山流水说鲁南及徐州和河南话差不多。对，其实山东话和河南话是有点像的。大家都说这个，山东是河南的后花园。或者是河南是山东的后花园。 OK， 然后玩呢说什么呀？主要是因为河南话跟普通话差不了多少，我觉得。还有路散人说，我老家话基本上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北京话。太棒了！哎呦，北京话真的是，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河南的方言啊？袁帮我们看一下，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写的准不准。他说河南话亮点很多，是很多元又特指，既简练又复杂的一种方言。 宝玲来了，宝玲说报道， 特别的突出。 不说话不代表我不在， 微信公众平台是吧？ 静静的。 好嘞，开心。比如说橙色这两个字。在普通话里面呢，指的是金银币或者是器物中所含的纯金纯银的量或者是泛指质量，对吧？但是在河南话里面，橙色既可以表述金银器皿的质量，又可以代表能力和本事。就比如说老王嫌小李没橙色，就是说老王嫌小李没本事。 我觉得我也被你带进那个天津话的沟里了，刚刚我在脑子里面幻想着没橙子， 没橙子，就是唐三花。 然后河南烩面梗团结，给我们送来了6只泰迪熊， 连机是吗？谢谢泰迪熊连机。 没有，他已经机好了，只是我 但是你看，的确橙色就是没本事的意思。袁姐抢答了，说没本事， 橙色不好。 但是怎么念呢？橙色不好听起来就是唐山话或者是天津话， 垒橙色不好了， 特别的河南。 我觉得如果按照山东话念 话，我当时在想说你选这条资讯难道你是要去听视频或者听音频然后学习河南话吗？果然按照我的理解你就是用普通话把人家念出来。 我们理解一下方言的特质嘛，因为我觉得方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好好，对 不对？ 成色、嗯、 而且我是山东人、嗯、我努力念一下或许可以、嗯、 试试吧。来， 老汪先削梨微撑色圆打个分好不好？满分100。嗯， 零。跑题好吧，跑题。 再比如再跟大家普及一个回来这两个字，在普通话里面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你回来 肥奶、 啊、是吧。嗯，就是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那在河南话里面除了有普通话的这个意思之外呢，还有以后或者是这段时间的意思， 就是我回来再带你去幼儿园。 哎，我其实我们家也这样。哎，你家这样吗？ 嗯， 这事儿回来再说吧。 回来再说 啊，就是回头再说吧的意思。 回头可以，回来不行。 嗯 嗯， 就是 回来没有没有， 不能面对面说，必须回头说。 对，就不能回来说，回来就是回来 啊。我们家可以， 可以吗？ 山东和河南可能有一些接近的地方。 好， 你要是再看我嘴上的皮，我就要生气了，云水。做一个搭档，做一个男生，做一个绅士，你不应该忽略女生的小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小问题，我觉得特别可爱。就男生总有喜欢看可爱的东西的权利吧。 编花篮儿， 花篮又好又无彩 什么鬼？ 种种是大家都会说的， 嗯， 对吧？种、 哦、对， 你知道种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就是可以、嗯、OK fine good excellent、嗯、对不对？ 对。 嗯， 嗯，算了啦，我觉得我好像也不是很会说河南话，我觉得我就放弃吧。河南话我放弃了。 我不会说陕西。 嗯， 陕西话我不会说。 但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哈、嗯、就是从历史上看，历朝的这个文人墨客都是把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洛阳开封一带的方言视为通行全国的普通话的。所以说其实河南话可能是最老的一种方言，最老的一种话。再包括其实河南话在全国的使用范围是很大的，哎，它的使用范围最广。说实话哈，就是截止到2016年末的时候，河南的这个总人口是1亿人，1亿0722万人，然后是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8%，常住人口是9480万人，在全国排名第三。所以说在总人口上，具有河南籍的人口仍然是全国第一的啊、所以它使用的范围是最广的。哇，还是要跟大家好好的普及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各地方的方言啊，包括每个地方的这个历史文化的传承啊，语言的变化啊，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多少了解一些的。 嗯，一首不停的不停的 不 停的送给大家。 停地不停地不停地走去远方，忍住疼痛忘了伤，不在意是否被体谅，鬼才算这样，人算这么有希望，也相信自认识的自己不只因为倔强，如果能用我的热血染红信仰。 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走上远方。咱们有个朋友叫做带你去旅行吗？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九五后的美女旅游体验师的消息啊。这是一个小姑娘，哎，九五后的，她有一个职业特别特别的让人羡慕，那就是旅游体验师。其实我一般情况下不太喜欢这种讯息，就是什么既能游山玩水，然后又顺便把这个玩水，台里老师会批评我对吧？我不能怪腔怪调，游山玩水啊。然后又能赚钱，而且他因为做得好，他的一年的收入将近100万。 我跟你说，我一点不羡慕。 为什么？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把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变成工作，是吗？ 是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哎，对。 就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玩，比如说你去一个岛屿怎么样的，你就是体验那个岛屿就好了。他要写那个岛屿整个的评价。 是的，但首先问一下， 乐在其中，我觉得乐在其中。 首先问一下，比如说咱俩是喜欢说话的人，把主持人当成职业，你会觉得痛苦吗？ 我会觉得，不痛， 好开心。 还挺开心的，还挺开心的。 靠说话就能活是吗？其实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讯息。我以前看到这种标题，我都会觉得哎呀好烦，就是他天天都能出去玩，还能赚好多钱。实际上旅游体验是一件挺辛苦的事情啊，他们在要把当地的这个交通啊、住宿啊、美食啊、风景啊、见闻等各个环节的体验，通过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在线分享，还要做出综合的体验评价以供网友的参考。而且也会去一些这个高难度的拍摄的角度，包括有些导游介绍的时候，咱们自己出去玩嘛，不开心或不关心我就不听了，他不 OK， 他必须所有的地方都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如果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丰厚的报酬的话，都是有背后的意义的，咱们不要去羡慕任何人。就像游路散人说的一样，干一行容易伤一行，但是咱们干一行也都该爱一行。 然后 多么正能量，一个 happy ending。 没错，然后回答一下今天那点事儿。Blue Suede Shoes 原唱是猫王，至于我刚刚放那首是谁唱的，我也不知道。 OK， 送给大家一首 Brand New Life。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微微观世界的环节，我们请到的是曲广慈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的艺术。 房间空气味道很甜， wake up 在闹钟之前，不能看守早餐还没有吃，最新鲜 every day 都有温暖，镜子前一张坚定不移的能量，快出发，大声跟昨天说声拜拜，此刻就开始 brand new life， 一步踏出黑白，一路给自己交代，守护最初衷的爱，跟最自信的自己说嗨，画出最美的 brand new 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今天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请来了非常厉害的嘉宾。 对，我已经好久没有化妆了，大家发现了吧？我已经好久早间节目没有洗脸了，今天还刚才去洗了把脸，为了隆重的迎接今天的嘉宾。 我要是嘉宾，听着也不会特别高兴。欢迎曲广慈老师，西奇品牌的创始人、艺术家。 曲老师 和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Hello。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曲老师，可能很多朋友，如果是不关注艺术圈的人，没有那么的了解。然后我个人其实以前也是一个完全艺术的门外汉，我是因为有了水水这个好朋友，他开始给我介绍好多艺术家，然后说这个好，这个好。然后呢，在我跟他介绍的这个所有的艺术家当中，我最喜欢的目前还真的就是曲老师啊。 太幸运了。 然后真的， 曲老师今天还给我们这个杯子啊，大家看到这个杯子上面的这个彩虹天使，对吧？就是西奇这样一个品牌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符号。那为什么这个就是杯子里没有装水呢？是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不可以喝水。 我觉得还是想请水水，因为很了解艺术行业。我觉得曲老师有点不是很好意思夸自己，你知道吧？ 我好意思夸自己。 那行，那咱请曲老师 介绍一下， 对，夸一下自己。介绍一下西奇艺术。 西奇艺术实际上是我回到北京之后创立的。那么实际上我呢，上海人我是85年考的是浙江美院附中，就是现在叫中国美院附中，然后89年到99年这段时间10年都是在中央美院啊。那么99年结束了之后呢，又回到上海当大学老师当了10年。那就到09年又回到北京，就是我基本上10年。然后呢10年开始创立这个品牌的。那么这个就当时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好像中国品牌说 Made in China 是不是很好的啊。很好的词儿，但是我在想，就其实中国也能有一个很好的品牌，也可以很好的一个产品。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话，我们可以挑战一下这个东西。所以呢，应该是在2010年，我们在银泰中心啊地下一层开这家店开始，就算我们西奇就有了这个品牌了。那到今天为止就7年了，我们前不久刚刚做了一个7年的生日，就是银泰店。也已经有第七年的年头了。哇！ 然后紧接着发展很快，我感觉。 对啊，就是刚才你不也说嘛，就是4年前就买了我的一个作品，是吧？ 对对 啊，四五年了 。 作品 就是可以说，就是现在那批作品，可能现在你已经找不着了。我们就是可能一段时间就不生产了，然后做一批新的东西，然后每年可能有一些新的产品推出来，然后呢风格方面都有慢慢的起一些变化。所以呢你可能就是你看到的那个你拿到的那些作品，可能就是将来我都没有了。 不要很谄媚的放一张照片啊。 好嘞， 今天还专门准备了这张照片。 是你自己的那个，对不对？ 对，是我自己的这个啊。就老师能看到吗？就是我住在广州的时候，然后 就这个兔爷 啊， 蓝色的 兔爷，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阳台， 对对对对对， 一张照片，然后外面是我家里面可以看出去嘛， 对， 然后就每天就是这只兔爷就是丧着个脸，丧着一个脸，然后很符合我早上起床的心情 啊，你知道这个兔爷就是很多。就他们就说因为兔子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嘛， 嗯， 好多朋友买完之后特别容易怀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他没有怀孕，老师我保证他没有怀孕， 还好是吧， 其实我个人是有一个非常 不允许 就这个大自然的进化规律不允许 是 不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好像我对曲老师的作品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他离我很近， 嗯， 因为比如说水水他刚开始带我看很多画展， 嗯， 然后那个画展我觉得哇，有些作品好好看，好想买，然后好贵呀。然后其实我知道曲老师也是大师，有的作品非常非常的贵， 嗯， 可是我发现稀奇艺术是让艺术作品更离近我们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 嗯嗯嗯， 然后有的作品是非常平民的价格，有的可能会稍微贵一些，但是如果比如说当做生日礼物， 嗯， 我也就给自己买了， 嗯， 我前两天在机场的那个空港艺术店， 对 对 然后看到了曲老师的作品， 嗯， 然后我觉得好好看， 嗯， 是四个小丑拉着手跳舞，嗯，那个小天鹅， 对对对对， 嗯， 对 对吧， 四小天鹅， 我要抱歉一下，因为他当时有发微信给我， 嗯， 他说水水我要不要把它买下来，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外面的机场北京就有店啊， 的确是 你要买的话就直接在北京买就好了， 嗯， 对对对， 我加了他的微信，加了一个店员的微信， 嗯， 说要的话就可以那个， 嗯， 寄给我，但是我想着等认识广子老师之后要一个编号嘛，嗯，是不是 没问题，今天我就是什么都可以答应 我当初是为了看那部作品就差点误了飞机，我本来进去很早， 哦， 然后那个店里摆了很多曲广子老师还有向京老师的作品，逛了一圈差点误了飞机，但是我觉得的确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它让很多非常好看的艺术作品可以走进我们的生活， 嗯， 比如说我们面前摆的这几部都是稀奇艺术的作品， 嗯， 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哈，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稀奇有这个网上的店， 嗯， 但实际上今天我们的节目因为曲老师来了也给大家开放了一个福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大家可以看到啊，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优惠的购买链接啊，限时一个小时。 哇，这我都不知道有这事儿， 是吧？ 然后识别图中的二维码， 嗯， 然后在识别二维码完了以后会弹出一个文章是吗？ 嗯，你看视频直播里头， 来试一下， 嗯。主持人现场是可还行，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优惠的话，我可能会买。 我也是，两个主持人根本不想主持，马上放歌自己去买。 其实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曲老师，就是在因为我知道在艺术界，其实实际上大家都还是以一个艺术家要有一点藐视或者有一点蔑视商业的那种感觉为荣的，对吧？ 嗯， 好像每一个艺术家他在可能就整个的过程当中，他都要做一两件那种就是好像把商业踏在脚底下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就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说您还是愿意去做一个就是更靠近商业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甚至于就其实稀奇就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业和艺术的结合的一个品牌。 的确是，就是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是挺大的挑战啊， 是吧？ 就是昨天晚上呢，我其实睡得也很晚，然后就是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块儿聊起就是稀奇的一些历史嘛，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是一直跟我说你要写本书啊，出本书，我说这个出书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一直想怎么把这本书写出来，但是呢我觉得这本书写呢肯定还是有它的一个着重点的，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这是其实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好像之间是相互没什么融合的地方啊，就好像水火不容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去当你挑战一个商业的时候，你内心的一些变化，内心的一些冲突吧。当然，我觉得这些冲突就是说，其实肯定是非常内心的，但是呢，我觉得他的确是可以说出来的。 嗯，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大家很就是啊，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哇，你不能商业啊，艺术家，我你看艺术家以不商业为荣啊啊！但是有个人 真的是这样， 我真的不觉得， 啊。 我觉得包括前一段时间，就是水水跟我讲，他去了我家， 啊， 我家不是刚装修完吗， 啊？ 我家装修了，画了好多自己的照片， 啊，比较自恋， 挺自恋的， 啊。 就您来之前，我还问大家说我要见曲广子老师，我是把头发散着好看， 啊， 还是还好？ 都行，好看。 然后水水就跟我说，他曾经看到我一句评论，就是比如 说如果中国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能把家里摆的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结婚照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装饰都换成艺术品、那这个国家的人民素质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艺术家包括一些作家、都很不好意思去跟商业结合、不是心里不想、是不好意思、我觉得有勇气去做这样的结合的人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让艺术走进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这是我切身的一个感想和感受。 的确是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变化啊，其实对于我们的价值和审美就都有不断的一种就是很多时候是一种颠覆性的啊，只是我们早的做了一件就是说我们今天认为可能是个颠覆性的东西，可是当时对于当时来说、可能是急需挑战性的。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说我觉得艺术圈的那些朋友们或者艺术圈之外的那些朋友们，其实都是内心可能就是充满了一些困惑，就是说哎，为什么广司要做这么一件事儿啊？你做艺术家你们俩还不够成功吗？可以说名和利都已经得到了，就是什么都能都算满足了吧、你为什么再去挑战一个就是某种程度上注定是会很难成功的一件事儿啊？注定很难成功啊？或者说基本上就是那些做商业的朋友跟我说，广司你不知道做商业是多么难，对不对？然后做艺术的人说，哎，你好好的在艺术圈当你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艺术家或者大师、或者当一个老师或者当一个老艺术家有什么不好的啊？艺术家越老越好嘛。 感觉你好像当初就选择了两边都不看好，但自己非要走一条路，是吧？ 因为我觉得呢，第一就是我倒从来不是太相信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准或者一个真理。就为什么说艺术是不能商业的？但事实上就是艺术一直在商业着，就是 对 就是你看很多就是说啊，我不愿意商业的艺术家，他整天都想卖自己的作品，对不对？就是昨天我在说，就是我的人生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做艺术家也好，或者说成为一个作家也好，其实我都觉得可能肩负了两种才能啊，或者说我人生特别大的愿望是什么呢？可能当时并不是特别想当艺术家，可能如果说成为一个记者的话，我会更开心。 同行， 真的啊，或者说想成为一个运动员，因为我从小体育就特别好，你觉得这可能是或者艺术家，或者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记者，可你为什么选择艺术家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生存的考量，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话，我显然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运动员，而且可能就是到了年轻以后，就是开始要做，可能走，不可能永远成为一辈子。 生存的考量之后，只好做艺术家。 然后呢，的确，记者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第一，我觉得记者行业的确有很多的，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中国目前的现状里面，很多事情就是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 容易， 哎，不好做，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做记者也的确是就是意味着就是贫穷。就啊，做作家也意味着一种贫穷。当然我自己也没想到现在很多作家已经这么有钱了。 老师这样一次这个职业的拷问，真的是把周围的一杆子人都打下去 了。包括咱俩。 就是我的确是不是那么富有吧啊，或者说呢的确某一个职业啊，你看我前不久是一个就是跟很多那个建筑师的朋友一块聊天。然后呢，有建筑师的朋友和室内装，那个室内设计的朋友，就你看看，一个成功的一个室内设计师和一个建筑师，他们之间的一种就是说，啊，今天说的一些很俗的事儿啊，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收入差距可能是一个零， 是， 对， 是 十倍，十分之一，但是呢，你看，为什么建筑师还会选择这个职业呢？ 哦，你说建筑师少是吗？ 对， 哦， 室内设计师要是建筑师的十倍。 哦，真的是这样。 对，但是呢， 以为是建筑会是室内的十倍。 然后建筑师呢，他这个行业的门槛非常高。你看，你基本上所谓的建筑师，你看都是动不动就是哈佛毕业的，对，就是中国同济，要不就清华，就几乎就不从这些名牌大学毕业出来，你很难成为一个最好的建筑师。 对 。可是你看看，就是，室内设计师，他不一定真的是，他可能有感觉，啊，甚至我觉得有可能一个普通人就是一个很棒的室内设计师，因为他门槛比较低。 然后呢，你真的一旦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很好的室内设计师，在中国不管是经济状态好的时候还经济状态差的时候，他依然是有很多项目可以来接。 嗯， 然后呢，你和室内你可以做酒店、 嗯、 餐饮 club、 嗯、 对不对？就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装修、 嗯、 对不对？就是你家里头要装修你肯定要找吧、 嗯、 人人都需要、 嗯、 可是你说人人都需要建筑师吗？ 嗯， 可是为什么你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职业？但是其实我前面我也是说在开玩笑吧，就是其实做艺术家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条路，真的非常艰难。 我总觉得好像艺术家也意味着贫穷。 就是我说其实百万分之一吧， 是吧， 真的十万分之一的概率。 很富吧、嗯、对吧？我觉得曲老师就是属于艺术家里很富的。 就是我们当然不是很富的啊、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靠自己的一种努力和才能使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存命运，至少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 嗯， 职业艺术家是什么概念呢？ 嗯， 就说可以靠卖自己的作品来维生。 嗯， 对， 对吧？ 对。 但是我们先回应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直播间的朋友说仲夏天使、 嗯、 我看到了幸福、 嗯、 Hello 春天，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啊、对， 然后希望珊珊赶紧把那个折扣的那个链接的方式再说一遍，大家赶紧去看一下。 哦，咱们今天做折扣的这个活动其实只做了水手里的这款杯子， 嗯 啊，这个杯子呢，大家其实对非常非常的漂亮，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会要一个， 嗯，因为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获得一个小时的8.8折的特价优惠的购买渠道， 嗯 啊，就很难了，因为我觉得谢谢的确是全国统一定价。 对， 所以说喜欢这个杯子的可以去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嗯、 哎关注一下好不好， 圈一波粉。 嗯，其实我发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开始跟咱们进行互动了，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包括平时我们请到的很关注艺术的朋友，大家对广次老师这个感兴趣或有提问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抓住这个机会今天好好的问题好不好。嗯， 没错。然后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谢尚进同学，他是我们节目其实实际上做的事儿还挺杂的， 嗯， 就是我们每周六会请一个叫做谢尚进的同学， 嗯， 这个同学他现在在民生嘛，民生美术馆， 向 京老师不是去年在民生办一个展览吗？ 对对对对。 然后他每个周六会请一个艺术家过来， 嗯， 所以我们节目其实实际上每周会有一个艺术会的环节 啊， 然后我们已经大概和超过十个艺术家有过十个周末的这样的一个小聚会了， 嗯， 然后和他们一起聊一聊艺术什么什么的。 嗯嗯， 然后谢尚进同学就在这个说他在长安街上看直播呢， 嗯， 然后说非常喜欢这个应该是广子老师吧。 对, 对， 包括其实还有这个新人报道我不是记忆啊、嗯、大家好，这个可以关注一下稀奇艺术、嗯、啊， 没错。 我觉得其实今天来到这儿，不如咱们先来解读一下这款杯子好吗、 嗯嗯、 它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嗯、 然后可能不是说看起来普通，因为看起来很美、 嗯、 而且是日常用品，所以我会觉得它很亲近、 嗯、 然后有这种普通的亲近的感觉、 嗯、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水杯吗？还是威士忌杯？ 对对对，这实际上是一个威士忌杯、 嗯、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爱喝威士忌的、 嗯、 所以呢就首先做一款属于自己的东西吧。 嗯， 因为其实呢这个杯子就跟很多的杯子就是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它的确就是很有手感、 嗯、 手上很有分量， 特别有质感。 然后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要做一款这样的杯子呢？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的雕塑啊，这上面你看、 嗯、 你看你就发现其实如果说你今天想象它不是个杯子，它没有功能性的话、 嗯、 它就是一个雕塑。 对、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想想如果是一个雕塑的话，它可能就是它的价值就可能就是我们定价它的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可能几千块钱啊、或者上千块钱，但是你当你定价个杯子的话，其实你就发现你不可能定得很贵， 对， 你就是一两百块钱。但是呢你想想就是你今天要做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能够让别人更多的能接触艺术呢？其实它是本身的一种功能性决定了你经常要用它。 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不管是做一个威士忌杯，还有那个前面的这种果汁杯，或者说那个还有类似啤酒杯啊这样的杯子， 我觉得高点的是水杯。 哎，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哦、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定位是它一个是果汁杯 啊，果汁杯， 因为你想想这个颜色倒进去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嗯、而且它你看它就是它像水面一样的， 嗯， 进去之后它的感觉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可惜今天我们是在这儿不能就是倒饮料的啊、 嗯、 否则的话真的是可以看到就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嗯、 有时候我有朋友也会把它做一个就 蜡台一样的，就是晚上的时候他把那个小蜡烛放在那儿，然后他通过这个灯光啊，他通过玻璃，他这灯光折射出来的就是一种水面的感觉。 对 啊， 我能想象的是，如果喝的稍微有点微醺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下看到这个带着翅膀的这个雕塑，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感觉。 对，就觉得自己就是很开心。 老师今天来的不巧，我们俩正好没有宿醉。 我宿醉了。 我们俩一周七天，就可能有三天他宿醉，四天我宿醉。 行，到时候可以，我们约了一块宿醉一下。 好了， 喝酒的主持人 是没问题，没问题。 反应说这个应该不是水杯吧？ 啊，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刚刚我有一个很感动的瞬间，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可能艺术和生活已经割裂到那种，就是你知道，我们平时说到艺术，我们都害怕观众走，就一说到艺术，大家就害怕，觉得说哎呀太远了，赶紧走。然后刚刚我就听到广思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其实您干的是一件，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用美去真正的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然后让那些就是很糟糕的商业设计或者是产品设计，稍微的知道一下，说有一个艺术家是这样做的，然后同样的成本，我可以把它做到比你们好很多，然后逼迫着其他的商业产品设计不断的往前追赶，是有这种意思吗？ 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包含两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呢，的确就是说，其实我一直在说，可能就是你看，很多人，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哎，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人，我很难想象有就是世界上有人不喜欢运动，但事实上的确是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爱运动 的，大把人不喜欢运动， 对，没错， 意义在于静止， 对，你看多少人在那个就是。跑马拉松啊，就现在就是很时髦这个，但是你的确是发现，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啊，你神经病，你跑马拉松，但是就是几乎没有人说我不爱艺术的，对，也没有人说我不爱音乐的， 对 不对？你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视觉和一种感觉或者这种听觉。 广子老师来了，今天我们俩好怂啊！就一般您要说到，比如说那个没有人说我不爱音乐的，我们俩就会唱我就是爱音乐，你让我停下来。然后犹豫了好久，俩人都没吱声。 就是啊，你想想，的确就是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人说我不爱美的， 对不对？ 我找个女朋友，不可能说我找一个就是非要挑一个丑的吧，对不对？ 那范围内一定是找着最美食来， 对，或者说你没有人说我不喜欢美食的吧， 对不对？ 我觉得这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艺术，我觉得，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能够说把艺术真正让所有人能享受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艺术本身的一个概念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模糊或者是挑战。因为你像艺术是自由的，这实际上说它是自由的一个东西，它说你不允许这样，不允许那样，本身就是一个让人觉得矛盾的东西。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当时做的时候我在想，哎，这一生做一个有点难度挑战的事儿吧，啊，那么既然我觉得就是我这世界上可能就是我最大的能力就是能够创造艺术，我能识别艺术，然后我把那个懂得艺术的人聚拢在一块儿，为什么我不去做一个就是跟艺术相关的一个东西呢？而且呢，我觉得商业本身而言呢，我一直觉得商业是其实很伟大啊，就是我觉得人类假如说没有商业的话，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所谓的民主啊，就是其实从商业最初就从商业开始的，为什么呢？大家是用钱投票，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拿钱去买一个糟糕的东西吧，对不对？我们今天说一个好的手机，为什么大家喜欢？因为它给你的确定的定位，不管是价位、功能、审美、外观设计等等一方面，都是让人觉得我是认为它好的，所以我才拿钱买它，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民主的思想，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商业非常伟大。我们今天过去就说计划经济，因为你们都比较年轻嘛，那为什么说要做市场经济呢？对不对？ 对 啊， 说实话，我觉得以前我看到西奇的时候，因为我买那个兔爷的时候，那个兔爷对我来说挺贵的。 嗯， 当时我 真的是真的， 我在 三千多块钱， 然后四千多块钱那个兔爷，我记得。 哦，是吗？ 嗯 哦，对对对对对，四千多了，四千多。 你是不是跟黄牛买的呀？怎么？ 的确对，的确对，对对对对对，的确对，四千四千四千多，四千多， 将近五千块钱。 对对对对， 价格。 对对对， 我当时买的时候，然后我就想着说，哇， 你是在哪儿买的？银泰吗？ 三里屯。 哦，对，我们在三里屯当时有一家店。 对，有一家店。 对对对对。 然后买的时候，然后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西奇它做的特别漂亮。 嗯。 就首先你那个兔爷是有一个专门的定制的盒子， 嗯， 很大的盒子， 嗯， 然后就严丝合缝的能把那个兔爷固定住， 嗯， 然后你把那个盖盖上以后，然后你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那个袋子也很漂亮， 嗯， 然后当时买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是终于您知道您就带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说我当时终于是拥有了一件艺术品 啊，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价位对于一个学生来说 啊 已经是一个我能买到的艺术品。 你当时在广播学院？ 我当时在北京大学 啊，北京大学啊， 我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 啊， 同学 啊， 然后 你们都是北大毕业的 啊，厉害， 哇，好羡慕啊， 厉害了吧 啊，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自己终于是拥有了一件艺术品，然后我觉得当时就是西奇在我的心目当中的定义就这样，然后后来我觉得可能是随着出国，然后后来就是可能稍微自己能挣钱了，然后其实也没挣多少，然后西奇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并不便宜的，但是它也贵的一个东西， 对， 但突然我就发现认识到了更多特别贵的艺术以后，我发现西奇其实实际上走的真的是一个能够把艺术就是送到你跟前，告诉你说，哎，这个价钱你要不要考虑入这个门槛？ 对对 对， 然后先买这个，可能是一个入门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放在家里很漂亮。 的确是这样。就是那我跟你讲一个，就是因为你是在三里屯那个北区，对不对？ 包 括糯米村的对面的我那家店，对吧？ 我记得好像是在楼下 地下一层，就是在薄荷糯米冲的 对 面啊，因为我们最早呢就是在薄荷糯米冲做啊，就是在卖，后来呢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开一家店，当时也算我们的一家旗舰店，开的挺大的，120平米， 嗯 啊，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刚刚开始在银泰的时候我们是就是60平米吧，后来我又把隔壁拿下来之后现在才100多平米， 嗯， 那么这家店就是说银泰的这家店啊，我们可以说在这儿待了7年，在这7年里头几乎银泰的所有的商铺全部换了一圈， 哇， 只有我和星巴克是没有换过的， 钉子户， 钉子户啊，就是当时我记得当时那个徐小平老师啊，就是著名投资的人，他因为住在楼上嘛，有一次就是我们在大董一个活动上面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啊，原来这家店是你的，他说我每次到地下的时候，我看到这家店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比较平静，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说明其实中国经济还可以啊，总是还有那些稳定稳得住的东西在那儿啊。其实呢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在北京就是乔府芳草地现在也有家店在地下一层啊， 我前不久刚在那儿选了一个礼物。 哦，是吗？ 我帮我老板选的 啊，好，我原谅你了。 选的是一个兔女郎， 哇， okay, 好棒， 对， 嗯。然后呢，在上海也有，在上海的新的太古汇啊，就是二楼我们也有一家店了啊。然后呢，明年我们可能在瑞安广场还有啊，在广州和在杭州和深圳都会开，就是你看，就是慢慢这么起来啊。然后呢，包括就是现在我们在天猫。啊，天猫我们有旗舰店，我们淘宝上也有啊，我们在京东也有。那么其实你说发展的快吧，就是7年，就是很多人说7年养不养啊？我觉得7年就是一个开始啊。我们不会把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婚姻一样去考虑，就是养不养，而是说我们认为7年只是个小学生而已。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逐步长大。长大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你看，我觉得今天听你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高兴也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头一天在三里屯那家店就遇到一件事儿，就 咱要不然留个悬念好了， 我们这件事儿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继续再说。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西奇的创始人，著名的艺术家曲广慈老师，然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激动啥呀， 曲广慈老师啊，然后我们下一个时段再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火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我们每天早上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今天我们请到了非常厉害的嘉宾。 是的，掌声欢迎新型艺术创始人、著名艺术家曲广慈老师。 欢迎曲广慈老师，广慈老师， 大家早上好。 广慈老师来，咱俩都不介绍自己了吗？上一个时段我就存在着深深的疑惑。 我是水水啊。 哎，我是珊珊。 山山水水总是情、 对，点个关注行不行？我看到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在跟咱们进行互动，要提醒大家，如果想了解稀奇艺术，想了解曲广慈老师的话呢、可以有很多这个视频互动的方式哈。除了听我们的广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并且今天看视频直播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我们限时一个小时的这个稀奇艺术一个特享的8.8折限时优惠的购买链接，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关注我们的房间也 OK。 没错，我看到有很多人来了。嘿、小青年说汤汤水水早上好，明明是山山水水好吧， 怎么就汤汤水水啦、 然后这个赠说欢迎曲广慈老师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崔岩龙送了很多很多的红玫瑰。 对 啊、重点是我们上一次我们之前请到过一个就是也是艺术家，青年艺术家，然后他现在是在国家美术国家博物馆工作吧，我记得应该是。 花花， 对， 是的、 然后呢他说了一个话题，他说哈哈哈哈我也在，他说的是现在真的应该是一个共享艺术的时代了。您怎么理解共享艺术这样的一个概念？ 共享艺术啊，就刚才那个珊珊说的啊，珊珊说，你家里头就是说墙壁上面你想能不能挂一些艺术品啊？ 我在想，就是说过去可能就是 台词， 就是你想想，就是过去我们墙上挂的是什么？当然，我觉得除了照片之外，你看很多就是只是一张招贴或者一个什么，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当时我们的挂的是什么很奇怪的一个 挂， 是有什么挂， 就是对，就是 勾的都挂。 然后呢，就是你想，如果说一个普通的人，他是否能够真的就说，第一，我觉得他是否真的有一个经济的实力去买一个艺术品？第二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有艺术的鉴赏力可以买一个艺术品？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是我周围有很多很好的哥们儿，非常有钱啊，但是呢，他们有时候不太敢碰艺术这个东西。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花钱，我有钱，我可以买个艺术品。但是我怕我买了一个糟糕艺术品而花了很多钱，买的是羞辱贴在墙上。这是很多人，就其实艺术对于 是 就是恐惧之心，你知道吗？ 对，会有， 对吧？就如同说你今天你是一个不会投篮球的人，突然让你要打篮球，你是一个不会打排球的人，突然让你要比赛排球，其实心里是一样的，就是你怕丢人。 对，而且现在我在想，买当代艺术啊，你买什么不被骂呀？买什么好像都在被骂。 我觉得呢，当然首先就是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要有一个，就说一种就是对一个审美的一种 自己的审美体系 要求啊。然后呢，这个要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不断看好的东西，你就知道差的东西是什么。人最怕就是比。 对 啊，你的审美眼光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发现丑的东西你是容不下的。 这就跟有时候爬树一样，上去了就下不来了。 是的，对吧？你去就跟有些人喝的高度酒之后喝不是低度酒一样啊。是这样的。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东西都会导致我们其实对于艺术有一种恐惧，就怕自己不懂，就怕自己是那个穿了皇帝新衣的那个人。对不对？那么我觉得就是品牌当中的艺术有个好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基本就是可以让别人就没有这个恐惧。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价格是一致的，你不管是你在天猫上买啊，在淘宝上买， 这点很关键， 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 对吧？这是品牌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它是一个控制价格的， 而且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折扣。 对，就是当然你不能就是没事打折嘛，因为你一旦打折了之后，意味着你就是对于一个人的一个价格的角度来说，他就是既然你可以打八折，你为什么不能打七折呢？你既然可以七折，为什么不打六折呢？所以你看看，真正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好的品牌是不轻易去打折的。 是的， 现在基本上我能遇到他就是每年有两次五折的这种牌子，我是不买他的正价商品。 对 啊，对，但是他会打折吗？ 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看到的款式基本上到打五折的时候也还能剩一半。 多小众啊你是。就跟沈淼从来不进这个打折店一样。 对对对 对，其实呢就是说一些大品牌他们也会打折，但是呢他们只是针对自己的所谓的会员，在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给他们一些到年底的是一些特别的一个优惠，但是呢，你前提条件是必须是他的会员或者他的朋友们，这个品牌的朋友们。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不断的就是希望自己品牌能寻找 朋友圈吗？ 对， 可以把我们俩加进去吧？ 必须， 我们是品牌的朋友。 那必须的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还提到，就是我说那个水水，你这个当时就是在我们三里屯买的这件作品，我就说我头一天我就遇到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弄不好比你年纪还小，因为你当时在读研究生，对不对？ 对， 那个小孩可能是一个女孩，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正在就是布置呢，布置完之后我再写点东西，因为那时候经常有那个约稿啊什么的，然后看俩女孩在那转，整整在里面转了半小时。你总共120平米，你有什么可赚的？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我就问他，哎，我说姑娘，你有什么事儿？我说我可以给你解答啊，然后呢，他们显然知道我是谁，他说啊，曲老师啊，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啊？是啊，他说我呢，今天就是在这儿为什么转了半天呢？因为之前他们在薄荷糯米冲看过我的东西，然后呢，当然你也知道薄荷糯米冲里面有很多就是包啊、衣服啊什么的。他说我一个月就是挣5-6千块钱啊，我想我首先要解决的是买个衣服、买个包，所以呢，虽然这个作品我很喜欢，但是呢，我还舍不得，毕竟你像水水说的，哇，3-4千块钱啊， 对啊， 四五千，很大一笔钱，就是几乎你把 一个月的工资的70%-80%买了这个东西。所以呢，他说我就犹豫了。可是过了一年之后呢，他发现我当时买的那些包或者买的衣服我已经不喜欢了。 嗯， 啊，我那时候回过头来想，当时我买了当时的那件天使的话，那么我在想，它可能一直会陪伴到我老，因为这是我一生当中的第一件艺术品。 嗯， 对， 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 好，我去把那个四小天鹅，然后把那个包退。 真的是，就是你想想，就是一生当中你第一件艺术品会对你的人生影响有多大，因为你买了一个就是真的是第一就是超乎你可能你所承受的一个价位，第二个就是你是可能是不实用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很多人看我的微信的名字叫做曲广子，后面叫括号是西奇是条狗，然后呢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西奇是条狗呢，啊， 为什么 啊，因为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们对一个狗的一个概念就是家里的一个宠物。你想想家里的宠物，你曾经有没有想过这条狗一定要考上大学给你养老送终？没有的，都是给它养老送终，对不对？ 狗的要求太高了， 对吧？就是哪怕就是你给我开门去买瓶酱油来都不可能，对不对？你怕丢了都舍不得啊，就整天抱在怀里头。但你又发现就是为什么这条狗你在家里头啊，你可以换一个沙发，换一个床，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换，但是狗是不能换的。你甚至可以换女朋友，但你都换不了那条狗，是什么呢？就因为它其实跟你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啊？其实它经常是对你是一种治愈，是对你的，你不高兴的时候，你看一个哦，它跟你摇尾巴；你特别高兴的时候，跟你一块高兴。你看看，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一个动物是如此跟你的体验你的一种内心的喜怒哀乐。 嗯， 你心情有点不好，他立马很乖的在旁边趴着，对不对？ 嗯， 所以呢你看很多人说，哎，我们稀奇的东西为什么做的那么小，为什么不做的巨大呢？ 嗯， 但是我觉得我太太向京他 已经做得很大了。 他跟我讲啊，说那个我觉得有一次我们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任何事情都有尺度，当你要做个大的东西的时候有大的尺度，小的东西是有小的尺度。 嗯， 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个这样的可爱的东西做得非常大的时候，就如同说一只很小的金巴突然变成了2米这么大的， 嗯， 你会觉得尺度是正确的吗？它是尺度是不正确的。 嗯，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艺术品，第一件艺术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我而言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应该是跟它特别亲近的，就说你还是能承受得起价钱的，还是一个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说去到处打听这个价钱是哪儿贵哪儿便宜的。 对，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画廊可能是不同的画廊可能有点不同的价钱。 嗯， 然后呢有人可能从艺术家那儿去买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价钱。 嗯， 你可能从一个收藏家那儿又是一个价钱。所以我们对一个艺术品的一个价格体系其实有时候很困惑。所以呢我觉得品牌呢它比较好的首先建构了一个价格体系。嗯， 对 对。所以说其实今天还挺难得的，咱们这款杯子愿意为这个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优惠。 嗯， 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水杯，更像是一个日常的生活用品。 嗯， 啊， 是今天是这款杯子是吧？ 对，今天这款杯子。 okay, 啊，生气了，怎么生气了呢？感觉 不我说这款杯子就是打8%是吧？ 好像是。 哦，只有这款是吧？ 对，只有这款。 哦，OK OK。 放心了，放心了。 没有，您要是想前面这个也打，我们也行。 我就自己买，好吧？就不用买了。 的确是，你想想，就是真的，就是你想想一个这样的包装下的一个杯子， 嗯， 我记得我们订的是190多块钱，对不对？ 嗯， 真的，你很难想象，就是其实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创造它的过程，到今天为止，我是觉得就是的确是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做了一件挺伟大的事儿。当然，我觉得伟大的事不一定能做成。 但好像我记得西奇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买的时候，你们打的概念是中国最好的礼物， 嗯， 对不对？ 很适合做礼物啊。 没错， 我记得当时你们打的是这样的一个。 对对，西奇是艺术，西奇是礼物，这个 是吧？ 对对对对， 嗯， 是的。 然后老师有没有考虑到，就是西奇现在就是缺少2000这个价位的礼物啊？ 哦， 你在买的时候 有这种困惑是吗？ 我很大的困惑，因为我就是前上个月才去逛西奇，然后就基本上我的预算大概可能当时是在2000左右，因为我觉得2000就差不多了， 送个礼物嘛， 因为我觉得2000就是不上不下的刚刚好， 对， 没有，就是 没错，就是 199，然后散的话可能是599，然后就上3000了， 直接3000多，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呢，就是学习这个问题呢，就好多人都跟我提过啊。第一，我跟你讲，就是礼物这个概念啊，就是的确当初呢，我记得那时候还微博比较盛行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小伙子，年轻人啊，给我在微博上回留言，说你还整天标榜自己是人民艺术家，想买得起的艺术，可你所有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贵呢？3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太贵了。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当初还是把它定位成一个高端的艺术礼品、 嗯、 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是对一个你的购买群是有一个所谓的人群的画像、 嗯、 对不对？其实当初的人群的画像我们大概定在35岁到45岁的时候、 哦、但后来发现买的人其实比 是年轻吧， 对 不是，你听我说啊、哦、但是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干了7年，那你想想45岁加了7岁的话、嗯、是多少呢？ 52， 已经52岁了。其实你发现就是我现在就说已经也快50了啊、 嗯、 啊，我发现我的购买欲望远远不如以前了。 嗯， 就是我觉得40来岁的时候消费欲望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到50多岁的时候我们更加挑剔，选择更就是一年里头所谓的一种爆发性的一种消费欲望就没有以前的那么强了。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就是物欲非常强的人，我是一个 爆发 性， 是 的确，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假如说没有物欲的话，我自己是不可能做品牌的。 对， 嗯， 对不对？所以我们喜欢好东西的时候就是想拥有它， 对， 一定要买回家、 嗯、对的。然后呢就是当这批人慢慢老去的时候，这几年我发现我们经过做了西奇匠人这一块儿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们的35岁就一下子往下拉了， 嗯， 拉到25岁了， 嗯， 很多人你看就是这个200多块钱、100多块钱的杯子、嗯、它其实也是个礼物， 是 也是个礼物， 是这个 很适合做伴手礼， 就是完全这个随手礼物， 对 对对、 嗯、 但是呢就是的确一直有人跟我说，为什么你们不做1000到2000左右的，因为这是一个可能这个 明白了 更多的，我也的确是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也告诉你好消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在清明节前夕前后我们跟那个猫王啊、郑老师、俊俊老师就是做一个猫猫小王子，你知道吧、 嗯、 很火的一个小的一个收音机、 嗯、 啊，小的收音机做一个合作款，我们做拿一件雕塑啊、拿出就是向老师的一件仲夏的雕塑，做了一个小的收音机，小的音响， 嗯， 大概在1500-1600左右，这么一个数，不限量，就是，但是我们每次可能就是做1000个，销售完之后再做下一个1000个，可能然后呢，就是可能颜色上会有一点的小小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其实它也变成了一种好像这种限量，我们只是没有标号而已， 嗯， 所以呢，可能就是说。可能，但是呢，这个我们可能更多的定位在一个就是送给女生的一个礼物， 嗯， 啊，送给女生的一个，因为这个小女孩嘛，但是也有可能我有一天， 记住了啊，好吧，送给女生的礼物。 是，说实话，那个曲老师，我以前一直就是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您和向京老师嘛，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比如说媒体的报道啊，看你们展览的信息什么的，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嗯，应该是一对艺术家夫妇，主要负责内容生产的部分，比如说他们就在美方面啊，然后在这个极致方面啊，然后去做这个品牌的灵魂上面的一些构建。 嗯， 但是今天和曲老师聊完以后，发现其实曲老师真的是一个在商业上面真的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些思考的一个艺术家。 嗯，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在中国，你发现成功的艺术家都不是单纯的，就是他的专业水平比较高啊。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要求综合的素质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在国外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商业环境啊，我觉得的确是国外的商业环境好很多，你在英国读过书啊，然后呢包括比如说在 国外的一个就是设计环境。你想想，好的杂志啊，你在伦敦 V&A， 对 对不对？你想想，你看到 V&A 的展览，你就知道，就是我记得，就是去年我们参加 MO 的时候，就是正好 V&A 有一个展览，就是什么叫奢侈品，做得非常非常好。我记得我们2013年的时候跟 V&A 合作一款丝巾， 嗯， 我跟他合作完这款丝巾是被当年 BBC 评为最佳艺术风格礼物。 哇！ 啊，就是你像你在伦敦你就知道 V&A 就是全世界最最最最最最牛的设计博物馆啊，就是说你不要说进去啊，你又能产品又展览进去，就是可以说你沾到一点边度，你上面就是沾到你一点边儿，你都很不可思议的。对于很多在英国读或者圣马丁啊或者什么，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殿堂啊。 嗯。 那么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也是跟他们的合作，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作为西奇来说也是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今年我们跟那个故宫汉武美术馆给他们合作设计了一款美术馆杯， 嗯， 啊，现在我们已经上线了。如果是在我的天猫淘宝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款杯子。嗯，那你想想，就是故宫汉武美术馆，啊，就是也是全世界最最好的美术馆。嗯，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当时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叫杨娟啊，她现在在美国留学啊， 嗯， 我们关系也很好，就是我们几个人一块儿去吃火锅，在纽约吃火锅啊。然后呢，就是就吃完火锅，就是我们要往外走的时候，一群小孩站起来， 嗯， 就过来，杨娟还以为是就是认识他呢，结果全是跟我来，因为我知道他们全是那个在纽约学艺术和设计的， 嗯， 因为就是在纽约学艺术和设计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西奇，也不可能不知道我们， 嗯， 因为我们的东西一直在故宫汉武美术馆的最重要的位置在销售， 嗯， 那么你想想，就是你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到世界上最最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个平台，嗯，一个美术馆，看到有中国的东西的时候，嗯，你会觉得你是油然而生的有一种自豪感和一种，就是说对自己这个，对自己这个身份的认同感， 嗯 嗯， 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当时我们说的一个所谓的艺术礼品，其实我一直说定位成一个就是做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礼物， 嗯。很棒，你看刚才在我们直播间一直有很多朋友在说哈，说这个王二奈说仲夏这个系列我真的好喜欢的不得了，然后一直没有下手，今天听了曲老师的访谈，等我年末有奖金我就能祝你抓紧时间有奖金，而且年末很近了嘛，嗯，对吧， 对，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个分期付款的方式， 我觉得得做， 对啊，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只要能分期的我可能就会买了， 嗯， 但如果不分期你就觉得是一大笔钱得出， 哎，真是啊！ 因为你觉得，你看啊，就比如说你们如果是不管是在就是网上的平台，还是实体店也好，就你做一个信用机制的考核，然后你直接分期的话，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比如说分期我一年，比如说5000块钱的东西，然后一年，比如说利息是10%或20%， 嗯， 付个5500或者6000，我愿意的， 嗯 ，OK 的， 因为我就相当于每个月就只用付500， 是的， 那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你感觉还是有一个就是把风险推到之后的， 而且其实很符合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没错， 好像。现在开始应该注意到比如说25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个群体的粉丝， 嗯， 而且我们直播间喜欢您的超多， 哦， 然后是椰子雨嘛，他说一直都特别喜欢西奇家的这个艺术作品，看到曲老师觉得也是绅士风范，特别的喜欢，哎呦，子华也是您的粉丝，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被圈粉了，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直播平台982魔力工厂上面有个叫崔岩龙的朋友，然后他说他特别喜欢西奇， 嗯， 然后说哎呀天哪上班了烦死了听不了了， 然后小天使说买买买买买买， 哎，大家感兴趣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982魔力工厂，今天西奇也是做了非常少见的行动，把一款杯子，我们这个威士忌杯， 嗯， 做了一款特价，我们这个微微笑的特殊的渠道8.8折，嗯，可以举手开始买起来， 这个杯子可能就我可能就自己要了 就是你会付款，然后直接就把这个现货拿走，是吗？ 嗯， 是。嗯，然后咱们这样吧，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想让大家来看一眼咱们摆的这5件作品的，因为摆了许久，节目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让老师给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 对，嗯， 是，那个你看， 要不老师您可以到前头来， 好好 没关系，我们把我们看能不能拿个麦过来，你觉得呢？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试试哈，咱们这个看看能不能把那个麦，我稍等啊。 嘿，你看到我们这边的桌子上是放了五件对吧？然后黄色的这个是。 就是把那个，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这个，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个 OK 吗？这个声音可以听到吗？但是其实也有点短，刚才这可以拉得更长一些吗？这个，这个不能吗？ 我们就用那个吧，没关系。 嗯。嗯， 老师说着我拿着展示就好了。 嗯，行。 好嘞，好嘞，好嘞。行，那个。镜头在这儿是吧？嗯，那个、 okay. 这一件呢，叫自由男神，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自由女神， 对。 但是呢，我们其实还带有点调侃性啊，因为你想想，这么 Q 的一个人，一下子看到自由女神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自由男神的时候，对于这个自由女神会可能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啊， 对， 嗯。哎，我今天说，我今天还是少了一件象金的，其实不是，这一件就是象金的。它实际上就是每年呢会做一款，就是跟当年的那个 生肖 有关的一个小动物的一个春天罐。我记得当时第一个是跟那个孙俪合作的，然后呢跟白百合也合作过，跟那英也合作过啊。那么。今年我们狗的春天罐也已经出来了啊，然后呢，就作为一个礼品而言呢，我觉得就的确是，就是说很多的，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什么电影明星啊，或者说，我记得当时孙俪他们结婚的时候，冯小刚就因为差不多就是7年前，你现在就知道，我们就知道他们结婚了多长时间，因为刚刚开始我们那家店的时候，我当时记得就是芬导就是到我们的店里去挑了一件作品送给那个孙俪他们，还拎着。自己拎的跑到上海去了，所以呢，去年我记得就顺利送给很多他的朋友，就拿我们的杯子，就是年终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随手礼嘛，就拿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杯子，所以呢，很多人跟我说，哎呀，顺利送给我杯子了，我才知道啊，果不其然，我们后来发现他买了一堆我们的杯子送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就是有这些人就是能够喜欢我们的东西，包括你们能够。真心的就是喜欢这些东西，我看刚才一直洋溢的真诚的， 真正的，真的， 对对，是的， 因为我年轻人很喜欢有品质的东西， 对对对、 哦、对， 就是我觉得的确在中国，未来有品质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把有品质的东西树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说，永远是不能在，就说，不管是产品质量，还是一个设计和艺术感上面，当你。有一点点不满意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做出来。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说一个，为什么说艺术的一个商品啊，是如此重要？是因为就是你今天，如果你做一个雕塑，你即便你买100万、几百万啊，如果上面有一点小问题的话，其实对于那些人并不在意。你不要以为是花了很多钱，因为艺术的东西，它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很难把控、很难说的。 对， 因为有可能就是艺术家想要那个效果。但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商品来说，艺术商品来说，如果说它每一个上面只有。